爬山到底有哪些利弊，吃哪些食物有益身体健康等等。在不断的互动当中，阿姨的生活变得丰富了，生活态度也更积极了。最近的一次谈话当中，阿姨笑着说已经和老伴儿开垦了一小片地，开始种菜了，说到时候一定请我尝尝。她的病情也慢慢缓解了，家庭和邻里关系也更加和睦了。这次经历改变了我对看病的态度，之前我只是看病，病不好加药，还不好就换药。这种看病方式往往忽略了对患者内心的关注，往往也让我时不时的感到一种看病的累心。而现在我看到了基于对患者内心体验的理解和积极关注的治疗方向。高科技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是一项重要的临床工具，但医生永远不能忽略患者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维的特点，倾听、交流、理解和帮助是很重要的。有专家说，精神科医生不仅仅是负性情绪的垃圾桶，更是一面魔镜。在这面魔镜的反射下，患者能看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能看到自己闪光的一面。其实精神科医生要做的就是帮助患者看到自己闪光的一面，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快乐的工作和生活着。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的都是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在周末的时光能够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些故事可能您听过，也可能您没听过，但是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在某一时刻总会温暖我们的心灵。接下来要向您介绍的是首都儿科研究所外科马丽双所写的文章，叫当初叫小树就好了。文章是这样说的，我是一名小儿外科的医生，从医20多年来，诊治过的患儿连我自己也数不清了，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孩子总能够让我时时想起，牵挂不已。他们大多是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宝贝儿。有的孩子像小树一样茁壮成长，有的却像流星一样悄然滑落了。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始终定格在他们初到人世急需救助的那一时刻。鹏鹏妈妈是一名40岁的糖尿病患者，怀孕28周的时候做产前的超声检查，孩子被诊断出先天性隔疝。31周时，鹏鹏妈妈先兆早产，我连夜赶到那家医院。第二天夜里12点，孩子顺利降生了，但是却是全身青紫，哭声微弱。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在无人的长安街上，120急救车一路奔驰，我不停地给鹏鹏做心外按压、加压给氧，他孱弱的生命也努力地和死神抗争。凌晨1点，鹏鹏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入院20分钟之后，心跳突然消失了。胸片显示，左侧胸腔内充满了寒气肠管，纵隔心影右偏，右肺容积小，诊断为左侧重症隔疝。如果不紧急手术，很快会因为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我和鹏鹏的爸爸充分沟通之后，决定立即进行手术。手术当中，我发现鹏鹏左侧膈肌缺损直径达4厘米。大部分的小肠、结肠和脾脏进入并填满了左侧胸腔，将发育不良的左肺完全压缩。因为膈肌缺损严重，新生儿组织娇嫩，修补十分困难，而且31周的早产儿对于手术和麻醉的耐受性差，我必须严格控制手术时间。鹏鹏的手术非常成功， 可是我却丝毫感觉不到轻松。术后的100天里，我每天早晚2次查看监护病房，和同事研究调整治疗方案，解决了术后出现的肺严重发育不良、肺不张、肺部感染、乳糜腹以及电解质紊乱、低蛋白血症、败血症等等一系列的难题，终于盼来了鹏鹏病情平稳、顺利出院的那一天。出院的时候，鹏鹏的爸爸笨拙地抱着白胖的儿子，看到我后立即腾出一只手来跟我握手表示感谢。他说，马主任，全家人感谢你，你是恩人呐。看着眼前7尺高的汉子哭个不停，我打断他说，孩子健康就好，鹏鹏手术的成功也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和挑战疾病的信心。从对高龄糖尿病孕妇产前诊断隔善后的咨询指导，到制定早产分娩方案，从参与胎儿分娩抢救到紧急转运，从诊断手术到后期监护治疗，对于这样一例患有严重的肺发育不良，并和严重酸中毒、低氧血症、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膈肌缺损严重患儿的成功救治，代表了目前国内小儿外科对严重出生缺陷儿童的产前诊断和治疗最先进的理念和水平。在世界先进的医疗中心，如此重症的先天患儿存活率也仅为35%左右。一年之后，我收到了鹏鹏爸寄来的儿童生日蛋糕，卡片上写着，马主任，等孩子大一点，我会告诉他，他有2个生日，一个是妈妈给的，一个是您给的。马丽双在文章当中又讲述了另外一起案例，说小草呢是在妈妈腹中27周的时候诊断出患有食道闭锁，出生的时候像一只小猫，只有几百克重。小草的父母年龄都不小了，结婚之后呢一直没要上孩子。小草虽然患有先天性缺陷疾病，但是家人都满怀希望，即使经济条件不好，孩子病情总是反复，却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更没有想过放弃。尤其是孩子的奶奶，每一次看到我都会详细的询问孩子的病情进展。有一次我看见他弓着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戴着老花镜，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我就说，奶奶你写什么呢，这儿灯光暗，看得见吗？奶奶抬起头眯着眼睛看清楚是我，并兴奋地说，马主任您快帮我看看，看我记得对不对。不大的本子上清楚地写着小草入院之后的检查结果和治疗情况，不少专业名词都写错了，但是对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来说实属不易。您进这个干什么呀，有什么不明白的问我好了。嗨，我不可能天天陪床，在家里啊看不到孩子，心里着急呀。有了这个，我觉得小草一天天在好转，心里就踏实了。小草的父母叮嘱过我，不让我告诉他太多病情。食管闭锁是新生儿中最严重的先天性畸形，传统手术难度高，对患儿打击大，术后呢恢复慢。小草本身就体质弱，手术之后又合并感染肺炎，肺炎好不容易治愈了，又并发了脑肿脓。因为重度营养不良，全身已经找不到一根好的血管，每一次扎静脉的时候都心疼得不得了。那段日子我和同事通宵奋战，心力憔悴，却没能够挽住小草，我的心呐被掏空了一样。奶奶离开医院前对我说，我们不怪你，你尽力了，只是这孩子命不好，没出生的时候他爸给孩子起名非要叫小草，如果听我的叫小树，这孩子呀就能健健康康的了。我知道奶奶在想方设法安慰我，一如小草刚入院的时候她说，您就放心大胆治吧，什么结果我们都能够接受。此后隔上几个月，奶奶就会来医院看我，她怕打扰我的工作，每一次匆匆地说上几句话，叮嘱一声一定要注意身体，便消失在诊室外嘈杂的人群当中了。马丽双在文章当中说，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